在这里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2001年7月13号，北京获得了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资格，整个中国顿时成为了欢乐的海洋，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为奥运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这其中啊就包括年近九旬的马三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呢，我们就来和您聊聊相声泰斗马三立的奥运梦想。得知中国申奥成功的时候，马三立无比兴奋，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的喜悦心情难于言表。还没有开始录制节目之前啊，大家都争相和马三立合影，而马三立则是和摄影师开起了玩笑。当一个身体较胖的摄影师站在他身后，用手扶着他的肩膀的时候，马三立回头冲这个摄影师笑了笑，得，熊猫逮住了一只猴，这个包袱让在场所有人都大笑起来。那在接受倪萍采访的时候，马三立对于奥运会有哪些高见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他表演的相声小段《让座》，然后我们再和您慢慢聊。 我还怕人给我祝寿，我怕这寿字，你别让我80岁了，我谁一听我寿高，您长寿，长得细长挺瘦，这不就这意思吗？越长越瘦，我就害怕这样，我喜欢胖人。其实我小时候不这样，我小时候不这么样，我小时候胖，圆胳膊圆腿，小胖子。我小时候的谁瞧谁爱，我小时候就和小孩多好，几岁了夸我大了，是因为什么呢？有病了，这4岁时候生病到医院了，动手术，开刀大出血呢，始终就缓不上来了，得了，瘦，一直瘦到80岁还能瘦。有人问小时候开刀什么病治得这么重啊，开刀什么病啊，怎么说呢，痔疮。你听着还奇怪，4岁长痔疮，哎，对了，这是有痔不在年高，就这么讲的，是吧？因为大家我们同行啊，对我挺尊敬，是吧？因为尊老爱幼，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应当对老人要尊敬。说我的80岁，这观众对我来说呢，就不能算尊敬了。算抬爱， 喜爱、疼爱，得这么说了，不能谈尊敬，因为我得尊敬观众，观众喜欢我、抬爱我是这样。我对于老人，我也是尊敬。我一瞧岁数跟我差不多，和比我小、比我年轻点，我80岁，这人60来岁，白头白眉毛的，我就叫老大爷，我就怎么样？一上电车、上汽车，看见老人，让老人坐。你就坐着说，我不坐不，我前面就下了，我前面就到站，你坐吧，让老人，应当要这样。不但我，每个人都得要这样，啊，上电车、坐汽车，是老人老太太，赶紧站起来，让人坐下。师母的先生，上电车、上汽车，只要咱们看见，别等着，别等售票员喊，哪位同志受累，给让个座，你不也得起来吗？何必呢？干脆一瞧，哦，这师母先生，或者残疾人架着拐上车了，别犹豫，赶紧站起来，哎，您就坐这儿。抱小孩的上来，赶紧让，别等着售票员喊，哪位受累给抱小孩让个座，你不也得站起来吗？我就这样，我自己我坐这儿，有时候我就不坐着，赶上车没人呢，那都不坐，没人啊，都站着，没有人站着，我坐着吧，我就坐下了。走两站一看，上车好几个人，大肚子，腆着肚子上来，花褂子，长发披肩，花褂子，上车时候都费劲，腆着肚，不好上。我坐这一看上来了，别犹豫，赶紧站起来。哎，我说，把这花褂子、长发披肩让人，哎，我说。坐这儿，坐下吧。这位理直气壮，一点客气都没有，大模大样，连看我都不看，坐下，连个谢字都没有。等他坐下了，我一细瞧，这花褂子、长发披肩，留着小胡子，抱着一西瓜。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板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鬼眼呐。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孝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在采访的过程中啊，马三立表示自己最担心的还是足球。当被问到关于足球有什么高见，这位相声泰斗又一次令人叫绝的幽了一幕。他并没有点评教练、运动员，或者是说战术、聊打法，而是很认真地表示自己从现在开始要下功夫练习踢足球，并希望能亲自出现在赛场上担任中国队的守门员。这样的回答让主持人很疑惑，经过询问才明白了马三立的用意。原来啊，马三立是想运用自己得天独厚的身体条件来防止对手进球。鱼跃扑救他当然不会了，不过这样一位年迈沧桑不到100斤的老门将往球门里一站，谁也敢踢啊，要有个好歹，这不就惹祸了吗？所以呢，马三立觉得自己亲自上场就是对中国队最大的帮助。说完了马三立想当守门员的故事啊，下边我们再来听一段他表演的单口相声《练气功》。 这个人呢，谁不愿意长寿啊？谁不愿意健康啊？哪一个人都是这样。第一要什么呢？精神要健康，第一精神健康，第二一个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别胡思乱想啊，就是这心理健康，不生气不着急，这也算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是你玩钓鱼啊，是下棋啊，玩花儿玩鸟，这都叫精神健康。听相声，特别听相声，然后听马三立相声，这是最要紧啊。这只有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第三再有身体健康。如果锻炼行不行？我练武术啊，如果你心理不健康， 精神不健康，那你怎么练呢？你怎么练也练不了。而且是练武术是有好处，健康因地适宜，因人适宜。怎么叫因人适宜？你哪路人，你什么体格，你练什么，对不对？打球啊，踢球，像我这样的踢足球行吗？一撞不撞一跟头，是吧？我练摔跤，你不找死了吗？谁敢跟我摔啊？我就想摔跤，谁敢跟我摔？谁敢？谁惹这祸？他不敢跟我摔啊。那我像我应当练什么？就练什么？这个太极拳呢、啊，八段锦呢、啊，练练气功啊，就是怎么呼吸？有自由气功，没有准姿势，也不是那24手，你自己随便动换动换，想怎么怎么的，没有准姿势。这一天你想怎么怎么样？哎，这就叫这自由活动，浑身上下抬胳膊抬腿啊，什么踢屁股呀，这个、自由想这样都行。说练这硬性气功，那得是功夫。第一样，你得有这个坚强的毅力，而且呢，你还得有这个下决心，必须得常练，不是一看就会。你瞧这小伙子，这那砖，啪，这砖就碎了。他为什么呀？他气，他浑身的气叫到这儿来，浑身的力量完全在这儿。这样你不懂不行，你根本没练过那不行。小孩不懂，我们接过个小孩，就刚刚10岁，小刚刚，看人家武警战士啊，练气功的老师啊，拿一块砖，这么大一块新砖呢、啊，啪一磕，脑袋没事，砖两半了。这孩子一看，嘿，真好，大伙儿回来了。他到家也拿个砖，帮一砸，砖没碎，脑袋一大口子。到医院缝7针，把他爸爸急的，你没练过啊，那哪成啊？那不是一看就会的，小孩嘛，不懂，10岁，这有情可原，小孩不懂事儿嘛，对不对？糊涂啊！大人有没有？成年人有没有？有没有这罗？也有这糊涂虫，也有这个不懂不服，他不知道人家是下多多的功夫，不知道人家什么体格，人家怎么练的。他看街没门，我们街坊就有一个，在街对门住，跟我们住街坊一条胡同，跟我们省岁对门，我们也住楼下，他也住一楼，常见面。张二伯，这张二伯呢40多岁，比我小40来岁，长这模样可气，大宽脑门，留着薄薄的小平头，一挺短的眉毛，小眼睛，小圆眼儿，大瘪鼻子，大瘪鼻子，嘴大，那嘴比我俩大，脖子胳膊比我反正不憨点吧，稍微憨不了，憨不多少，脖子比我细，大咳嗽像大鸭梨似的，整天这摇头晃脑，那才。真正说不吃，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哎，就是他，真正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天天摇头晃脑，门口胡同一站，练功夫的人啊，这脖子肉都翻着，胳膊这起棱子，你让他搭着胳膊，他搭着不了，是吧？他练的功夫他就得这样，你行吗？张二伯，胳膊这么细，他也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说你累不累呢？你累不累？撇着咧嘴也不上班，天天在门口晃，常年吃老保，你不知道他干嘛的，两口子过日子，他也没孩子。张二婶也40来岁，张二婶好，街坊邻居都夸张二婶老实巴交，老实人，就两口人过日子，没孩子。张二伯街坊邻居没有不讨厌他的，冲大辈儿，撇着咧嘴。大侠嘛，自己管自己，大侠能耐大，谁也比不了，其实一点功没有，风一阵大风就能被吹倒，撇着咧嘴，谁要不理他，见面不叫他骂街，哎，咋子咋个子，见二百不照回事，就二百，走吧，别看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差一岁80岁了，见我呢，你怎么？你马老师，咱们马先生呢？马老师，对，小丽，我骂他。我说开会，开嘛？我说回家吧。撇着咧嘴的，专门欺负小孩。那门口，他家没孩子，是孩子他都讨厌，见孩子就打。 他也打不中，反正谁家长也不找他，他能打多重吗？也就得算了，不找他，治他魂，不跟他怄着气，他更长精了，更长精了，早上喝，看见没有？该都怕我，嘿，这门口就得数我了，天天叉着腰，胡同口一站，欺负小孩，我们要死胡同。不通，谁都打着走。小孩打外来拿个小冰棍打外的，一进胡同，二伯在胡同口外的，小孩干什么？很，二伯，问你拿的嘛？冰棍儿，冰棍儿，嘛的？奶油的。找我们孩子买奶油的干嘛？小豆的，也好吃。找我们孩子，好吃吧？我尝尝，我尝尝，让我尝尝。你不要我尝，你不要，你要不要尝？我不让进胡同，你进胡同把你踹出去。啊，二百，二百，你来尝尝吧。大冰棍拿过来，咔嚓一下，他了一半去。行，拿住了，走，到家别说、啊。这走了，又来一孩子，接回小孩，拿一大苹果，头号大香蕉，红红香蕉的，红香红香蕉的大苹果，这么大个儿，头号舍不得吃，这孩子打早晨得拿着玩，出来进去打胡同外的一进口，哎，得二百整在这儿，小伙儿，小伙儿，哎，拿着吧，二百。苹果，这孩子不敢让他看，尝，我看嘛样的苹果，我尝尝，我尝尝。孩子直往后退，他往前上，要倒霉的信吗？要倒霉的信吗？我让你哭回家信吗？二百，二百，你尝，你尝尝吧，你尝口吧。小孩个儿矮啊，他个儿高啊，还得举着。举挺高吧，他嘴上递，二百，你来尝一口吧，咬你手别赖我啊，拿过来，你拿我咬你手，倒霉孩子护食没出息，不还都吃了吧，倒霉孩子，这大苹果他拿回来了，一张嘴。叫二伯这俩大牙，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呢，咔嚓嘴上，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嗯，完了没了咽了，好，给这饭，你办多好，喂猴，这猴你干的。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完了现在恨不了他了。二伯完了，死了，死了，今年春天死的，怎么死的呢？就因为他浑，就因为他浑，他才死。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我们对门住吗？在一胡同对门，跑晚上吃完晚饭上我们家去了。二伯正看电视，电视台转播体育馆武术比赛，练气功。好，二伯来了，坐着吧，您坐着，坐椅子上，坐椅子不靠背，不倚着，象拉屎大架子，这样坐着。咱们家的孩子大人都聚精会神的看这武术比赛，练气功，呵，不易呀，这功夫。二伯撇着嘴，斜着眼看，不服啊，看不起。这样看，撇着嘴，哪样功夫咱们都夸好吧？他撇嘴，一看这砸石头。把这气功这浑身的力量叫到手腕子上，一块大石头，嘿咔，嘿咔，嘿咔，嘿咔，啪两边了，呵，全场鼓掌，体育馆的哗都叫好，咱在家看电视也看，呵，这真神理是假。这二伯呢摇头四下，就我弄这个，就一下退劲儿，咔，这个没劲，不行，这不行，这下去了， 又换一个，换个节目，油锤灌顶，十二磅大铁锤，脑袋顶个砖，啪，这一下砸碎了，砖碎了，纹丝不动，这多好吗？二白撇着嘴，见谁都行，见谁都行，不叫玩意儿，这叫嘛？没劲，没劲。这完了又下去，上来节目什么呢？来一小伙子，上回赤背，大光脊梁，上身一满拖，大光膀子，拿这么大大西瓜刀，大西瓜刀，这手拿一个木头棍子，上来拿这棍子削这棍子，让人看这西瓜刀多快，唰唰唰唰，跟修铅笔一样，唰唰唰唰，修完了，修好些个碎木头，把棍子一扔，把这大西瓜刀。大光脊梁，上身赤背，没衣服，把这西瓜刀往心口这儿一立，这攥住这半儿，气功一运气，拿大棍子砸砸这刀子，嘿打嘿打嘿打，刀拿开，一道白印儿，好，大伙儿鼓掌欢迎，好，完了散场，节目转播完了。咱们大家一瞧，完了，关电视吧。二白还运气，这回也不说话了，也不撇嘴了，都圆圆了。电视关了，二白，你喝点水吧。喝啊，逗活啊，跟我较劲儿。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小哥几个。哦，在我长辈眼前叫一摆，好啊，这算行了。站起来回家了，咱也不敢，也不敢送他。我说您等您回家吧，一会儿回家走着道还到了，这算行了。到让小鬼去看我长辈摆怎么样，不服我老子搞药啊，这算行了。到家踢踹门，当当踹门，二婶怕他，平时还打还厉害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连搭都不搭，迈大步往屋走，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到屋里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脱了，他脱大光脊呢。二婶一看，哟，你脱大光脊能干嘛呀？别看冻着，别管，给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打柜橱把菜刀拿出来了，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拿大菜刀，还拿手还试试，这算行了，这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是干嘛呀？你是干谁呀？你这是跟谁呀、啊？这躲躲躲躲躲躲躲点儿，知道吗？看我印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家搁在心口这儿，都肋头顶着。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他扎菜刀搁肚子上了。这算行了，这算行了。搁这儿想还得砸呢。给我拿擀面棍来，给我擀面棍去。二婶下来，哦，赶紧把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嘿，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练气功》。其实马三立并不仅仅想在足球场上一展风采，他还准备在2008年奥运会上。为老年朋友争光，拿一块举重项目的金牌。谈到举重的时候，他颇为得意，认为举重没人能跟他比，因为他有创意啊。后来经过询问才知道，马三立是准备到时候跳一个大的糖葫芦，天津叫糖墩儿，把它举起来，那才叫一举惊人呢。 有一个梦，有我启动，把汗水融化成满脸笑容，海阔天空，我是阵风，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天津被誉为中国的曲艺之乡，同时呢，也是相声的发祥之地。1985年诞生的十大笑星中，就有两位是出生在九河下梢天津卫的演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儿的岁月风云，我们就为您介绍十大笑星中在天津出生的两位艺术家，他们就是高英培和常宝华。提起高英培，喜欢相声的朋友脑海中马上就会浮现相声《钓鱼》中的二他妈妈，我可赶这一波了，那句经典台词儿。高英培和范振钰被相声界誉为一对黄金搭档，他们表演的作品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文革期间，高英培虽然离开了相声舞台，但始终念念不忘相声艺术，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粉碎四人帮以后，高英培厚积薄发，和范振钰搭档创作表演了《不正之风》《教训》《皆大欢喜》等一批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晚年的高英培依然没有停歇追求艺术的脚步，又和弟子孟凡贵搭档推出了一批新作。他洒脱火爆的相声风格被广大相声迷们所称道，也因此荣膺了全国十大笑星之一的称号。令人惋惜的是啊，2002年2月14号，高英培先生不幸去世，离开了他钟爱的相声艺术。不过直到今天，他的那些优秀作品还在为人们送去欢乐。下边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合书的相声小段《贴膏药》。 咱们中国呀，有很多的宝贵的遗产， 是啊， 有很多的丰富的财物， 哦， 外国都上咱们这儿学来， 哦，都有什么呀？ 你看中药、草药，外国都学， 中草药世界闻名啊。 最近我发现这东西，外国人还没发现了。 什么呀？ 我们中国还有好东西， 是 膏药。 哦，膏药就是大铁的黑油膏啊。 嘿，这东西可太好了 啊， 外国没有。 为什么？ 膏药治大病啊。 是啊， 您比如说我们膀子疼，这在国外怎么办？ 那打封闭， 哎，这叫漏尖风啊。 嗯， 我们中国不用 啊， 贴上膏药好了。 哦， 干活没留神啪叽骨折了，这在国外怎么办？ 开刀打卡子。 你瞧瞧，这费多的事。 嗯， 我们中国不用，找个骨科大夫拿好花贴上膏药好了。 嘿， 哎呀，跑肚拉稀止不住啊，这怎么办？别害怕，买贴膏，啪叽贴上好了。 嘿，疗效就这么高啊？ 哎，这个工作可太难做了 啊！ 熬膏药可是个技术。 什么技术？ 熬老了不行，熬嫩了不行， 熬老了 不粘。 熬嫩了， 走油子。 哦，怎么叫走油子？ 不粘呐、啊，他熬老了吧？ 哦，老了不粘。 哎呀，肚子疼啊，疼得要命，买贴膏熬老了，不知道贴这儿了 啊。 出去办事去了，走半道吧唧掉出来了， 掉了 啊！这大膏又顺着裤腿出来了，哇！自己不知道还在头上走呢 啊！ 后面那喊同志儿， 哎 哎，同志儿，你粮食本掉了，嘿。 哎，也别说这两样东西是形状差不多。 在外一听两本掉了，赶紧回头又过去。您去，不是，我这是膏药。哎呀，今儿一天掉好几回了，这个。 哦，这是熬老了， 老了， 熬嫩了， 走油子。 什么叫走油子？ 哎呀，买贴膏熬嫩了，你贴这儿了，说话不说话？ 说。 你喘气不喘气？ 喘呢。 一说话一喘气就动。 动。 这膏药贴这儿，一伸懒腰走上这儿来了。哎、一打地板，阿、啊、切， 跑回去了。 碰见人一说话，范老师， 哎， 我可不能跟您聊天了。 为什么？ 我快迟到了 啊！ 我跑两步吧。 那快走吧！ 一说跑两步，追汽车，再一跑，再看这高腰，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噌噌噌噌 噌噌噌噌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什么体会啊？ 我肚子疼，疼得要命，回不了家了 啊！ 我就住我们单位里了， 是 跟我们的看门的张大爷，我们爷俩睡在一块儿了，爷俩头顶头就睡了， 啊、 睡的肚子还疼啊！张大爷说：“英培，你别着急，你别害怕，我们那儿有膏药。” 哦，他买些膏药了， 不是我自己熬的， 他会熬， 我哪知他熬嫩了？老头真热情， 啊、 找了热壶把膏药雾化了，贴在肚子上了， 是 平平安安的睡了一宿觉。 好啊， 哎呀，这个舒服 啊！ 天亮醒了找不着膏药了， 哎呦。怎么 坏了，我的膏药哪儿去了？ 这掉地下了。 没有啊， 那找找啊。 不，没有，铺都拆了找不着啊。 啊， 折腾来折腾去，张大爷让我给折腾醒了。 是 他坐起来，我一看他，我也乐了。 哎，你乐什么呀？ 好，他腮帮子沾着。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这些英雄铁不家；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岳飞飞。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大人，您说的是三分豆七分捧吗？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豆七分捧吗？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 岁月风云。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说起相声界的常氏家族，朋友们再熟悉不过了。1985年评选的十大笑星中，也有一位常氏相声的代表人物，那就是常宝华。常宝华从小就跟随父亲常连安和兄长常宝坤学说相声。新中国成立之后，哥哥常宝坤在抗美援朝中光荣殉国，面对哥哥的离世，常宝华将悲痛化为动力，发誓要完成哥哥的遗志，登上了赴朝慰问的列车。回国后，常宝华参加了海政文工团编演创作的一大批反映部队生活的相声作品。在从事曲艺工作的几十年里，他创作了各类曲艺作品近200多篇，称得上是一位集创作表演于一身的艺术家。下边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常贵田和常宝华合说的相声说海。 同志们喜欢听您的相声 不一定啊， 各有所爱 啊。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 一个人一个兴趣嘛。 这倒是， 我的爱好 啊 就与众不同了。 你喜欢什么？ 我爱大海。 哎， 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相同。 哦， 我这个人呢是非常的爱海。 你 哎， 老师， 嗯，我都怀疑你 怎么 见过海吗？ 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海。 见过吗？ 我告诉你啊，在北京是天天见的。 在北京见 那是经常的事儿。 在海上坐过船吗？ 跟你这么说吧，每星期在海上总得走这么两三趟。 那可够艰苦的。 美极了。我可以从那个五龙厅坐着小船一直可以滑到倚兰堂。当我登上了小白塔儿，哎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啊。 北京那公园北海啊， 这个海就不小了。 名字叫海 啊， 其实那是人造的湖。 湖 那是湖，这个湖跟海还有 区别呀。 哎呀，我这个脑子呀。师弟师弟，比这个湖大一点的叫海。比湖大的 啊， 河，黄河 啊，还有河 啊， 比河大的是 江， 万里长江。 比江大的， 比江大的 是海， 比海大的， 比海大的 羊，比羊大的， 比羊大的牛， 哎， 牛， 啊，甭问了，比那牛大的是骆驼。 怎么骆驼也出来？ 你不是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吗？ 来，我也闹乱了。 啊、没牛什么事、 啊， 最大的是海洋。 嗯， 李丹，我真不懂啊。 啊， 跟你闹着玩儿。 辽阔海洋嘛， 哎， 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我们国家有多少？ 多少个海？ 海还分多少？我们那海海了去了。 大概是不知道。 我这么问你吧、 啊、 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水兵还没见过，不就戴着帽子没帽檐、 啊、对， 水兵嘛， 这后边有俩小辫儿、 那叫飘带。 这衣裳这样， 水兵服 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这叫小围嘴啊。 啊，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啊、不 是、啊、有六七个 啊，四道，一共四道， 不多， 四道。 为什么四道啊？ 当然五道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哎呀，你瞧，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啊。 不敢说 啊， 你浪费知道三道和五道是，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对吗？那个 不对啊。 四道 啊 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啊。对对对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 哎，啊不， 这四 啊， 四大发明是四大发明，四个大海是四个大海。 对啊，我说的是四个大海啊， 我没说五个呀。 嗯， 我这么大岁数，四个大海我不懂。 知道， 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学过这课，

些房子？ 住住住住， 我老在水里泡着， 现代化的设备，密闭式的呀。 每天我吃什么呀？ 太丰富了， 有 鲜嫩的梅花参， 哦， 稀有的大龙虾， 是 味美的干贝，清脆的海蜇，可口的海螃蟹，有滋补的大海螺。 我可爱吃鱼， 鱼呀，有的是， 伸手可得， 到处都是。 你钻在鲸鱼肚子里 吃去吧， 我钻那里边吃去。我出得来吗？ 外行 怎么？ 鲸鱼打哈是一张嘴 啊， 你不就出来了？ 哦，对，他这么一打哈是我就出来了。 他要打个屁粉，指不定给我甩哪儿去 了。有的是鱼， 哎， 有没有文化生活 很丰富？ 海底有什么？ 海豚 为您游泳戏水， 海狮为你顶吃取乐， 是 海豹为你跳高钻圈 啊， 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嘿，可是我一个人生活在海的，不行啊！ 啊， 我能不能够？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不可能，不可能。 不，有什么要求你说出来。 我这是瞎想。 怎么着， 我一个人，我这岁数在海底生活太孤单 不寂寞了。 我想呢， 啊， 什么意思？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怪害臊的。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不可能。 有 有 有， 介绍一下。 他的性格 很温顺， 动作很文静， 是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膀大背圆，永不生病。就是你死了，他都死不了。 他是谁？ 大海龟。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常贵田、常宝华合作表演的相声《说海》。常宝华除了在相声的创作表演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培养相声人才方面也做着积极的工作。他曾在多所高等学府传授相声技艺，他也曾到许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为相声艺术走出国门贡献着力量，堪称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好了，聊到这儿呢，1985年诞生的中国十大笑星我们就全部为您介绍完了。时至今日，当年的十大笑星有的已经离我们远去，有的退出了舞台，但有的还在继续为人们送去欢乐。但无论现状如何，他们都是人们眼中永远的笑星。最后一起来听一首萧亚轩演唱的《我喜欢你快乐》。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繁星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是现在你选择一张你最喜爱的那一首舞曲，通往你的我面，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就让音乐再继续。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